聲音有價，請持續支持 My Radio 節目月費計劃。 普羅政治，民聲起義 My Radio 2015。 喂，欢迎大家嚟到礼拜五晚啊，米高佐敦嘅时间啦，咁啊都系一样啦吓，喺节目开始嘅时间咧，都同大家有少少公开嘅呼吁啦，咁就系、是、My Radio 啦，节目月费计划咧已经咧系实施啦，咁啊各位听众同埋观众咧就可以去翻MyRadio.hk 呢个主页啦，咁啊揿翻节目月费收费表，咁拣翻你想支持嘅节目，即系米高佐敦啦，咁啊所有嘅详情啊、收费等等咧，其实已经喺网站入边写晒噶啦，咁啊多谢大家支持啦，咁啊呢个台务啦，咁 OK 嗱，米高佐敦就嚟到，其实都做咗一段嘅时间啦，咁啊一路都。都系適逢我哋節目開始嘅時間，就大約我記得係《season》嘅季尾啦， 季尾咯， 係啊，係即係差唔多去到都嗰陣時，我記得頭幾集都同大家跟得好貼呢、這個。 騎士對熱火啊，第一場我哋講啊， 最後哇，你真係好記性喎、啊！ 騎士對熱火同埋講講 Curry 咯， 長 白 真係開始講。 係啦係啦，就係嗰段時間，咁就係我哋米高佐敦節目出世嘅時間啦。咁嚟到而家，其實已經都做咗一段嘅時間，咁咧就。啊！話咁快已經去到 payoff 咧，都打完啦。咁其實都好快就叫做休季啦。咁啊，好快又 draft 啊，又有啲球員又跳出合同。咁啱今日詹姆斯又話都被爆出啦，就有機會咧。都想跳出合同啦，咁遲啲都想同大家玩啲唔同嘅題目嘅，咁你知道特別 NBA 係好多個人嘢噶嘛，即係包括我成日想研究一樣嘢，就係 NBA 為咗提高個賽事嘅觀賞性咧，其實佢個球例上面或者一啲規矩上面咧，同 FIBA 係有啲唔同噶嘛，咁係呢個就 NBA 比較特別嘅地方啦，咁呢個又可以講下啦，咁同埋譬如一啲人工個工資冇個限制啦。或者是 draft 啊，有咩規矩啊？其實有好多典故係可以講嘅。咁係啦，咁大家如果有意見嘅話，其實都可以留言俾我哋咧。咁我哋再篩選一下，再夾下先。咁咧喺未來咧就有啲專題推出啦。咁 OK， 咁嗱，咁今日就冇得走啦，一定就講翻呢個4-2啦。勇士就叫做贏咗騎士啦。咁嗱，你話逐一場逐場逐場去細拆咧，就我諗都唔需要啦，因為我諗大家都望。足每一分鐘噶啦，即系六場嘅比賽有兩次嘅加時。咁我想先講緊就係呢個 final 嘅 MVP 啦。咁其實你話如果計個票數，就11個有票嘅記者咧，7票咧係投俾伊古達拿嘅，4票咧就投俾 LBJ。咁都意外地阿咖喱仔啦，即係奧巴馬心目中佢話形容咖喱仔打出一個史詩式嘅賽季。咁啊咖喱仔，但係嚟到 pay off 咧，都仲係姜咧，都仲係老嘅難為喐。 始終 LBJ 有4票係，我覺得係少噶啦。即係如果因為好多人都話，如果騎士係可以打到第七場嘅話咧，咁 LBJ 就分分鐘係成為 NBA 史上第二個 係 輸波得嚟又可以攞決賽 MVP 嘅球員。因為你見佢其實頭3場平均40多50分，咁其實都即係有騎士啊，3個月頭冇2個啦，咁即係一個撐起曬。 幾故事式嘅表現咧， 真係直頭我諗係球王級噶啦，即係如果你計呢個 payoff， 但係就即係我覺得係我自己都喺 Facebook 打啦，即係係好時勢做英雄嘅，即係今屆嗱其實阿 Yo 先從 LBJ 呢個角度入手咧，係我覺得啱嘅，因為立邦詹姆斯冇辦法啦，即係佢。被迫去獨挑大梁啦，即係因為其實原本有幾位好嘅隊友，其實都係受傷啦喺呢個季後賽，咁打出一個神級嘅數據，唔喺度多講啦。咁你諗下嗱，如果唔係其他譬如 K Love 啊、Kyrie Irving 啊或者華尼祖等等，如果冇受傷嘅話咧，其實立邦詹姆斯嗰個咩飛咧，其實應該唔使咁重， 唔使咁重，同埋就可能其實。 有其他球員幫助佢啦，同埋基本上如果再要比華利嗰啲都出埋嚟啊，基本上係成隊波個板凳都有幾度，唔使話打死個某個幾個球員，導致話可能開完波之後去到中段啊、中場過後完全唔夠睇嚟去應付對方咯。 嗯，同埋喺嗰個第四節咧，阿 Will 講得啱，即係你見到 LVJ 譬如喺幾場嘅比賽，永遠係個第四節同埋頭三節嗰個效率去比較咧，往往都係有所下跌。咁呢個係體能啦。咁但係你又要佩服立邦詹士，佢雖然每一場打成四廿幾分鐘，差唔多其實係唞，我諗唞三分鐘內嘅啫。 我諗佢最多係第二節一開始唞兩分鐘，之後應該都睇佢都打盡咁滯嘅。 或者通常第一節仲有三十零四廿秒就會坐，係啦，但係先坐低咁。但是立方詹士在这个环境之下，他都仍然是打出一个非常之好的表现。那仍然我觉得他仲是可以衬得起联盟第一人这个位置。那就是在这个背景底下呢，就是防守立方詹士个人呢就会变受到全世界的注目了。 即正如当年爵士队对公牛，边个 mark 佐敦就边个出名噶嘛？当年应该是罗素最出名嘅，就 mark 佐敦嘅。咁正如而家立邦詹士 mark 佢嗰个就出名啦，大家仲记得佢嘅。 系，我仲记得早前一集，即系上一集再对上一集，我哋已经讲紧睇即系比较过阿 Draymond Green 啊、伊古达拿，甚至 Klay Thompson 啊、Brown 去 check 啊 LBJ， 都仲系伊古达拿系嚟得最有效率啦。咁就喺呢个背景底下去防守立邦詹士嗰个人，防守成点样咧？咁就会系呢一个今年啦，今届季后赛总决赛啦，一个最关键嘅因素啦。咁正如呢个卡尔教练话斋啦，喺要防守 LBJ 咧，系呢一刻篮球世界入边咧最困难嘅工作嚟， 但系最多人想睇嘅嘢嚟噶，系。就好似對上年對馬刺咁樣咯。 上年對馬刺，我又睇過一個數據，就係Kawhi Leonard 去防守立邦詹士，嗰陣時立邦詹士嘅命中率咧都差唔多掹近有成個半，即係有成五成嘅。但係伊古達拿守佢咧得翻三成半。 咁加上就係詹士係獨挑大梁同埋體力問題啦。見佢第四場開始已經開始有啲回落㗎啦，詹士嘅表現。你見到其實伊古達拿即係其實好明顯，伊古達拿打正選開始咧，詹士得分係少一半嘅，平均每場係廿分到嘅啫。咁但係伊古達拿冇打正選嗰三場，詹士係四廿幾五廿分咁樣。 係啊，你如果睇翻啲表現嘅話咧，而家嗰啲即係 NBA 個統計真係科學化到係不得了嘅。咁有睇過即係小 AI 啦，伊古達拿在陣嗰個時間咧，立邦詹士打咗209分鐘。嗰陣時即係呢209分鐘咧，我哋稱出嚟計咧，呢個勇士係贏55分嘅。即係伊古達拿在陣，同埋立邦詹士都在陣，大家同場嘅時候咧，嗰二百幾分鐘咧，其實係輸成50幾分。咁但係小 AI 一冇出。而 LBJ 有一個場入面嗰六十幾分鐘咧，其實是反吸翻三十分，即係呢個一個好直接、好直接嘅反差咯。咁但係即係你話當然都係輪流 mark 嘅，但係嗱，我哋又用眼睇波啊，即係伊古達拿對住立邦詹士除了防守到之外，他伊古達拿在個進攻嗰方面一啲快攻啊，或者一對二都夠膽自己吸啖氣就衝上入樽嗰啲咧，即係喺同埋個士氣啦。呢度我覺得真係你除咗防守以外，進攻你都唔好當佢冇料到咯。 伊古達拿係直情係好有信心嘅打出嚟，好似啱啱第六場咧，其實佢初都係射唔入嘅頭三球，但係佢之後慢慢調整翻咧，即係都係咁射，可能企前一步射一啲 long two 先，之後就開始射上埋啲三分啦。咁最後咧，伊古達拿呢幾場都攞到 佢進攻 分 方面都有著數嘅，其實係揾阿莫斯科夫嚟抹佢，因為莫斯科夫佢唔夠膽行到太出，而導致佢有個遠射可以好有時間去起手咯。 係咪即係咁啱係時勢咧？嗱，譬如你如果勇士就一個超小球嘅陣容啦，今屆佢特別係 第 game 第四場開始， 就推咗Draymond Green 去打五號位。好啦，咁 Draymond Green 喺度啦 ，Brunce 啦，伊古達拿、咖喱仔、Klay Thompson 五個入邊，你如果真係 mark 嘅話咧？以伊古達拿嗰個外圍或者個三分，好似真係佢係最唔準 的。騎士亦都有個戰術就係放佢射嘅，因為另外嗰四個其實得三分或者遠射嘅把握係好過伊古達拿。係 啦， 因為同伊古達佛球亦都差，所以其實就一係 check AI， 一係就放佢射啊！點不知 AI 就鬼咁準咁解啦？ 係咯，即係又係咁啱你咁樣計數，伊古達拍埋其餘嗰四個隊友入邊咧，佢三分就最差，咁就即係以往計啦，咁啊就 常規賽嗰時咯，可以講係。 或者其實我諗 Hitch 都係，即係過往佢 唔係擅射三分嘅，屬於鏟攬多啲。伊古達以前嘅印象就俾我 係有力量有速度，同埋係我睇嗰啲好正嗰啲 term 就大鎖級防守球員啊嘛，就係一個好好嘅防守球員啦。咁亦都喺今個季後賽度引證咗啦嚇。咁喺初頭其實我都以為係真係勒邦詹姆斯係有機會做到 Final MVP 嘅。咁係啦，咁都冇辦法啦。咁唯獨是係咖喱仔啦嚇。咁我哋又可以討論一下佢今屆嗱，有啲講法就話永遠嘅Final MVP 都是會頒給冠軍那隊盤數最靚的那個啦，叫做咁即係好好多啦。咁隻咖喱仔今屆係即係我哋頭先講個十一票入面佢係冇票啦。咁其實意唔意外？ 其實如果斷翻季後賽嚟講，佢嘅表現即係 AI， 我覺得係好啲嘅。因為論個平均，即係可能防守上同埋進攻上對個球隊嘅貢獻。你對比嚟睇係明顯咯， 我都覺得係因為 AI 係 Mark LeBron James， 所以票數多啲，即係其中一個因素係，因為咖喱仔個對手係其實真正的對手是迪拉維杜華， 係啊， 即係對佢嚟講個難度冇咁高，可能頭 但係其實都好高嘅， 頭三場。咖喱仔都承認是難搞的，但是第四場開始他說他都自己習慣了迪拉維杜華那種防守了，還有我覺得他對著艾榮那個決戰那個氣息濃一點，即覺得 如果他對手是艾榮那 就那就顯得他勁一點 其實老實說剛才我就說咖喱仔對著達拉維杜華其實是一個都挺大的挑戰來的，難度是很高的，那是在於你看回他成達拉維杜華他整個季後賽究竟他打緊啲咩籃球，或者 殺手籃球 咪就係啦，即係嗰啲大家明講咩啦？咁呢一度係個心理上面嗰個障礙啦，咁呢個係真係好困難嘅，特別係一個明星級球員係唔希望即係受傷啦。咁但係佢對 Kyrie Irving 真係，我覺得今年冇得睇係都幾可惜啦，即係因為 都叫做聯盟第一嘅控衞決戰嚟嘅，佢兩個都算係聯盟第一控衞嘅候選人啦。 同埋個型格好似啊嘛，即係大家都係 運球神級運球嚟啊嘛， 同埋射三分咯，兩個都好似嘅其實。 係啊，咁即係 所以但 Kyrie Irving 其實係後生過。 我想有成四至五年啦， 加加啲廿七， 系咯，咁呢度又有啲可惜啦，即系虽然我就唔系勒邦詹姆斯嘅球迷吓，咁系咯 ，final MVP 度我谂大家嗰个意义都唔算会好大啦，咁系咯，四比二其实都我觉得合理嘅吓，即系。 不过我见到骑士虽然输波，但系 LBJ 个样都仲有股火喺度，佢个眼神系觉得好唔甘心，睇嚟佢下季应该即系如果。LVG 繼續留隊啦， 其實他對自己應該很有信心，你看看他今年的打法和之前的季後賽就打法完全都有點不同，基本上他今個季後賽好像他做什麼動作去進攻都很有信心，即譬如可能他有些底線之後去很誇張底線之後去回罰球線飛 away 去射這波呢，他很威盡 多了很多這波，今年尤其 是即當然他必要時都是硬爆你啦，但係好多時候都會嘗試射三分或者一啲 long two 咯。 係，同埋嗰個全球嘅眼界咧，即係一路都係勒邦詹姆斯一個好。 我覺得係可惜就係即係真係騎士冇乜冇曬兩個主力，咁就真係冇人幫到佢啦。 即係佢咪真係會跳出合同咧？你哋覺得？ 我跳下草坪舞先啦，點都好。 我相信係想刺激騎士會簽多啲好啲嘅球員，因為始終騎士後備席雖然。啲球員有名氣，但好多都係老將啦，馬利安啊、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 頂嘅，但係應該下年都應該離隊噶啦，唔會再用，甚至詹士宗師可能都唔會再留喺度啦。 詹士宗師就大家知道會係啊詹士介紹過嚟嘅， 跟足佢咁多年啊， 係一個 在聯盟入面很好的拍檔詹士宗師。其實我看過就除了詹士份約之外呢，其實有好幾位球員都、今年夏天是有機會跳出入 的。 K-Love 都是的、 K-Love 啦、岑帕特啦、J.R. Smith 啦，甚至乎、達拉維杜華啦， Tristan Thompson 都似 是是沒錯沒錯， 續約那裡有些棘住的，他都想要求一個更加好的人工啦。 是啊，咁唯独是揸长约就係阿 Kyrie Irving 同埋华利祖两位啊，咁啊睇下真係我諗詹士呢啲啊睇定啲啦，即係简单啲咁讲啦我哋。咁 ,ok, 咁呢度骑士就阿、帕拉特教练，其实你哋今季点样评价佢呢？ 我觉得佢下年唔会出现。 喂，但係又好好笑喎。 喺澳洲教波。 嗱有啲讲法就话詹士喺嗰个球场入面在个战术、或者球队上面一些執行就已经是即其实都是看詹士头了。我看到 近期我看到一份报道就是讲紧、连阿达维帕即是帕拉特教练、去与留都可能是詹士有 say 的。那即是就是立邦詹士又赞帕拉特教练一句呢，又好像帕拉特教练又有得留咁，是啦，咁冇人知住啦呢啲。咁我哋、其实今日都想讲下、其实过往就我哋好留意一啲、NBA 究竟有冇王朝可以、建立到啦，譬如、80年代至90年代即係公牛嘅王朝啦，咁仲有湖人啊、马刺啊等等，都 甚至熱火都有两年啦，連續两年都攞个冠军啦。 係啊， 都係詹士嗰陣。 虽然嗰、那个我觉得嗰个叫咩呀，即係都係短咗啲。即係如果你問我， 有三年之後先叫做係王朝嘅實力咧，理論上， 甚至乎我覺得可以東山再起，即係好似馬刺嗰啲咧。 馬刺雖然唔係連馬刺唔係連冠，但係起碼年年都係 連續入去總決賽咁樣。 年年都係一隊好危險嘅球隊。 係咯，真係到而家你都仲係要有 100% 信心去擊敗馬刺呢支球隊咧。到今一年咧，我諗都冇一邊支球隊係夠膽咁樣講嘅。咁所以我哋今集、下半集就想少少研究一下勇士啦，即係嚟緊嗰一屆嗰、那個喺、個陣容嗰個建構嗰度啦。咁、其實你如果睇返勇士呢、這個其實佢而家嗰一套陣容啦，咁佢哋最高薪嘅就係阿 Dilly 啦。咁、即係我哋都不如討論下 Dilly 究竟其實今屆 Payoff Final 未打之前呢，都好多人就認為 Dilly 係真係作為籌碼會去換一啲嘢翻嚟啦。咁唔知 draft 好定第二樣嘢好啦。咁但 Dilly 去到 Playoff Final 又整咗 幾場做到嘢啊！ 即係你話冇 Game Four 咯，就係、 是、係 啊，即係 Game 甚至乎 Game Three， 我覺得都已經係第四節，即係雖然嗰場波係輸啊，但係佢第四節出到嚟打得係非常之好嘅。咁係咯，即係究竟其實Dilly 是你哋话事啊，即系我哋唔好估佢啊。其实应该留定唔应该留咧？ 我觉得就唔应该留噶啦，因为始终你见到佢受完伤之后个状态差咗好多啦，同埋球队有 Draymond Green 喺度，即系大前锋位宁愿用个年轻嘅，同埋 Draymond Green 嘅打法系适合到而家勇士嗰个战术啊嘛。咁Dilly 反而咧，比较传统嘅大前锋，同埋我见到卡尔教练嘅战术咧系。我覺得係直情擺啲打中鋒嘅，都未必要佢打大前鋒。 就係俾佢個走動性，佢唔話太高啊嘛，所以可能放佢配合翻個球隊個戰術，即係小球快上快落，係對佢其實對波嚟講就啱啱有啲矛盾。 同埋其實如果你話出 Dilly 咁啊，再加埋阿 Andrew Bogut 喺度咧，其實就變咗雙塔咧。就似再前一年咯，即係其實啱啱呢一季基本就好少出兩個 big man 係喺度噶啦。咁 Dilly 就係啦，始終防守度都係為人救命啲。 但 Dilly 同阿波格一齊出雙塔個效果又唔係好啊嘛，因為兩個都係盾啊，或者我覺得佢哋係有身形，但係喺籃底始終都係唔夠嗰種運動性同埋霸氣，即係都係軟弱嘅兩個其實打法。 是都可以咁讲，系咁，但系阿波格就会再好啲，就防守咯，即系防起码震慑到嗰个颜色地带。 波格如果有波格嘅话，加上 Draymond Green 就我同埋史比斯啦，後備嗰個光頭佬。咁、其實我覺得 D D 都未必需要再留喺度。 史比斯真係，佢都打咗八分。 史比斯都有啲，史比斯都有啲屎氣波嘅時候，後備入嚟都 OK 嘅。 係啦，咁就係而家 D D， 即係 D D 其實孭緊份約，就係一年千五萬啦。咁呢、這個我諗呢個就其實好係清走佢嘅一個最大嘅一個原因嚟嘅、 但係都係個最大嘅障礙咯，因為佢都狀態唔好啦，又易傷啦，年紀又開始大啦，即係要一隊球隊食咗佢呢份藥，其實都幾難。 而家佢份藥就去到下年嘅，咁睇下真係我諗都相對困難啦，就千五，即係你要另一隊可以完全食得翻，我諗冇乜邊隊啦。咁係咯，咁仲有嗱，下年老實講，你睇翻成個勇士而家嗰個嗰啲球員嘅合約咧，其實真係過埋今年係完約咧，就係阿巴布沙啦。咁巴布沙其實我諗都可以唔使重簽啊。 巴布沙分分鐘可能退役添，我估都 算 係 一個老將嚟嘅，真 係。而家宣布退役就阿馬里安啦，即係馬里安 就肯定噶啦。 今年之後就會退役噶啦。咁係咯。 幾可惜其實我覺得佢。 不如講下。 翻到都冇點出過，但係 應該係冇出過添，馬里安應該冇出過。 係啊，咁好啦，咁我哋而家呢個你可以揾張相俾大家睇下，就係勇士而家嗰個係啦，即係主要嘅球員啦，咁大家認識過嗰啲啦，咁就係佢哋個合約啦。頭先提過阿 D 呢就下年完嘅咧，就一年嘅孭成千五萬嘅，咁啊其實佢個排序就上面嗰啲係最高人工啦，咁大家可以容易理解得到啦。咁而家比較多人談論真係勇士嘅，其實大家都覺得佢大部分球員一嚟未完個合約啦，二嚟就係可以咧預期就係勇士嚟緊嗰一屆咧係可以用翻今屆大部分嘅主力陣容嘅，唯獨是係阿 Draymond Green 呢一個位咧，就佢嘅嗰個叫咩新人嗰個合同咧，新秀合同咧已經係完㗎啦。咁嚟緊第三年咧就要重簽嗰份新嘅合約。咁其實其他球隊咧可以 offer 約俾阿 Draymond Green 嘅。咁而勇士咧喺眾多 offer 入邊咧，最高嗰、那個而勇士俾同等嘅價錢咧，佢係可以重簽翻阿 Draymond Green 嘅。咁而家大家猜度就係究竟勇士肯？其他球隊唔知啦，咁但係勇士其實你都要預一筆錢去重簽啦。咁究竟嗰筆錢嗱，而家我哋睇下 Draymond Green 嗰份合約，其實一年講緊係唔夠100萬啦，即係90幾萬，即係講緊同阿巴布沙一樣嗰個人工啦。咁咪睇下究竟你哋覺得其實 Draymond Green 下年值幾多？ 我覺得應該即係好似幅圖嗰個價就差唔多啦，加俾佢，因為始終。佢後生啦，同埋佢適合呢個戰術啊嘛，即係當然卡爾教練應該會教落去噶啦， 咁就係而家其實你可唔可以再叫更多咧？嗱，話曬都係防守一隊啊，咁再加埋佢而家好多球隊就話小球戰術就係一個未來嘅一個發展方向啦。咁即係佢呢類型嘅大前鋒，其實就。我有機會，我覺得都幾吃香。因為其實270萬都未必係一個， 應該係其實要加㗎啦。應該就因為佢今尤其是今屆打得咁好咧，仲要決賽三傷喎。 係啊， 啱第六場其實佢係三傷咗㗎喎。 仲同埋佢喺 final 嗰六場波入邊嗰個唔係成個啊。整個 playoff 入面咁多場波，佢場均都已經係一個 double double 嘅數入邊， 即係一個咁好嘅球員，即係一定會受到好多球隊嘅追捧啊！ 不過其實我覺得，如果再俾多啲嘅話，即係睇下 DD 個份約完咗嘅話，可唔可以再簽翻其他球員，再即係同對波嚟講可唔好啲咯？ 係咯，其實 DD 留一年得唔得咧？嗱，當直接，因為嗱，老實講咧，你話要真係 trade 嘅話，會收下 DD 嘅球隊，我諗真係好困難咯。 應該真係冇啦，我覺得。乜球隊會冒險一個叫做過氣咗嘅明星球 員？即係如果 Wave 有冇得諗咧？ Wave 嘅要雙方同意喎，唔知 DD 肯唔肯咧？ 係啦，不過 DD 同伊古達拿就真係你睇完今屆， 應該佢分中勇士都要賠翻錢俾 DD 咧，即係要使多筆錢嘅又係，即係當然呢啲佢哋之間嘅協議啦。但係個問題係 Draymond Green 留，即係其實如果 DD 又走唔到，要交俾 Draymond Green 嘅話，咁即係話其實勇士原班人馬噶咯。 原班人馬其實 其實好定唔好先？嗱，我覺得 OK 喎、嗯，老實講， 原班人馬都 OK 嘅，都 OK 嘅，我覺得，即係如果一兩年內都還可以嘅。 但其實如果我哋話唔 OK 都好啦，高要求人哋啱啱今年， 我唔好夠膽話 O 唔 OK， 因為下年其他隊個變化點樣，冇人知道。 同埋勇士有個，其實勇士有個隱憂，下一季就係首先佢哋個助教啊。Gentry 已經係決定會離隊，呢位卡爾嘅左右手啦，下屆會教堂學嘛。咁、而呢位教練喺助教，即係助教嚟講都係好有經驗同好出名嘅，即係佢喺 防守 方面咧，尤其是係幫卡爾出咗好多計嘅。咁、其實呢方面已經令到勇士戰鬥有少少影響啊，我相信。 同意。咁係啦，嗱，勇士嘅陣容我哋預計真係係阿巴布沙個合約員啦，同埋係 Draymond Green 嗰度，究竟係要出幾多少錢去重簽翻？係咯，咁第三個位就係阿 Dilly 啦。咁係呢三個 point， 我哋覺得少少唯一嘅變數。老實講啦，你冇咗 final 嗰六場波，其實 Dilly 你都未必 up 得出佢今屆。即係具體喺勇士個作用係喺邊度啦？ 同埋你見到佢第六場直情第五、第六場都冇 DD 出場咁滯咯，即係打咗場一兩場好波啫嘛。 係， 分分鐘可能即係伊斯利嗰啲仲好啦。 伊斯利其實行先過 DD 嘅喎，今屆 伊斯利仲行先過史比斯添。 係，史比斯就間唔止有傷嘅。 即係兩個都即係卡爾中意用佢兩個多過用啊 DD 啦，其實。 咁個類型上面都啱嘅，即係你要一個高撚四個矮咧，咁 DD 其實佢又真係唔係嗰類型嘅中鋒嚟嘅，咁係啦，就我覺得其實係伊古達拿同啲呢兩個老將，特別伊古達拿啦，即係功不可沒嘅小 AI， 有啲講法就小 AI 嗰陣時就即係同 AI 一齊喺76人啦，究竟嗱 AI 就冇喺總決賽度攞過 MVP 啦，咁 冇攞過冠軍添啦， 係冇指環啦，咁而家小 AI 就其實算唔算超越佢咧？ 兩樣嘢嚟嘅，不過其實 係咯，即係其實有好多球員喺 NBA， 我哋都覺得佢係襯得起一隻指環。 如果小 AI 係作為一個主力，可能就未必夠級數，但係佢今屆勇士就退居咗一個叫第六人，反而就佢嘅特點，佢嘅優點咧更加顯露到。 頭三場總決賽都仲係第六人啦、即係話其實有冇嗱？我立下眼就冇嘅，係真係 冇正選過㗎，今年 唔係啊。是总决赛 MVP 后备球员攞的。 我想都堪称是总决赛 MVP 出场最出场时间最短 的。因为我又捞不到这些数据。 应该没的了，但是我觉得他都找到自己的路，即是都肯放下身段打一个第六人。当然是需要他的时候就出来做事了。 同埋我想过卡尔教练在那个安抚球员即是不容易的，即是小 AI 话晒美国队啊，之前攞 明星赛。 是啊，咁即是卡尔教练都是今届一个即是又有新名啦，这个温宁根教父啦，无啦又变咗，即是一届就这样。咁都可以再观察一下的，但是今届即是可以看到啊，卡尔教练就已经是俾到人哋好即是好驚喜，好驚喜啦！即係有好多喺季後賽臨場嘅應變啊，整體個戰術去安排咧，其實勇士今屆都可以做到，我諗95分噶啦。 同埋球隊又年輕啦，普遍嚟講。 係 啊，咁所以我覺得呢個王朝點都可以延續到，即係就算點都好，應該一兩年內都 OK 嘅勇士。 即係起碼陣容咧嗰度就唔會話瓦解噶啦。咁睇下可唔可以勇士都係一支。虽然已经攞咗冠军啦，但系都仲系非常有潜力嘅一支球队。好，今日米高佐敦嘅节目时间就嚟到呢度啦。咁下个礼拜五咧都系8点钟再同大家见面，拜拜。